纵是完全无话，你笑吧，伪造一些笑话。想不相信我能遇见今天再做浪漫，你要追吧，暂逃离试下，吻我吧，别让心灰意冷。只不知道我能直觉真心与意情来自你，愿投入往昔发生的一切。情爱只是迷，瞒骗你的迷，情爱来心不见底，能为爱放弃了一切。歇了气吧，在无情时下你冷吧，站立在冷雨之下。只不知道你能令这天真爱人泪下。Baby, can't you see? 情爱似是迷，瞒骗你的迷，情爱来心不见底， 仍想亲近你， 是你的衷心一句。 想亲近你， 让这心多么心酸，情人在心中只有一个。多么高兴我能为我最爱的人。能为爱放弃你。